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71章，剖心。到了傍晚，俩人一同出门取接李雨锦。他的航班是晚上9点左右到达的，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，想来已经是十分的疲惫了。不过袁子峰和李琴书都没为他提前订酒店，毕竟是利索嘛，去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抢着安排的。袁子峰买了瓶水扔给李琴书，俩人在出口等了一会儿，这才看到一个西装笔挺步伐矫健的人从关口出来了。他微沉的脸色看上去有些吓人。袁子峰随意地挥了挥手，李雨锦看到两人轻轻点了点头，走上前问： 情况怎么样？ 今天下午又来了一次，拿着刀，看样子是想要李琴书的命。 警察怎么说？ 哎，取完证回去了，但不知道能不能管得住。你也知道 F 国这边警察太不靠谱。 嗯，这边毕竟不是国内，很多事情会非常棘手。我带来几个保镖，这段时间让他们跟在你的身边，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。抱歉小叔，这件事是我没有处理好。 李琴书摇了摇头。 你们说了之后我查了查，当初李伟东回国之前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妻儿，但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不慎出现了煤气泄漏事件导致爆炸，李伟东的妻子当场身亡，而丽林虽然活了下来，却也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为了救回一条命，花光了所有积蓄。他本来是打算找他父亲要钱，却得知他父亲锒铛入狱，后来就彻底失去了踪迹，没想到会出现在 F 国，应该是偷渡过来的。 我猜测之前他一直都在中餐厅打工，我是在那里开始感觉到自己被跟踪的。他应该不是蓄意跟踪，而是偶然遇见，所以才被恨意所驱使盯上了我们。 应该是，我们在这边几乎无力可使，只能寄希望于警察能够抓到人了。 有监控视频在，他们心里应该有数。哎，酒店定了吗？先安顿下来。 啊，就在附近，我们走吧。 三人到机场门口，早就准备好的商务车缓缓停下，三人一同上了车。李雨锦闭眼休憩，没再开口说话。李雨锦来袁子峰租的房子看了一眼，发现条件还不错，点了点头就出门了。他似乎是很忙呀，下了飞机以后接了不下10个电话，每次都是眉头轻皱，眉间的三条杠显得特别明显。等李雨锦走了，袁子峰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气。哎，你说李雨锦看到我们这么闲，会不会羡慕咱们呀？ 应该不会吧，他这个人就是闲不下来。 但有点太忙了，不过也正常，厉家是家大业大的，所有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他一个人能操持过来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忙点也很正常。哎，说到这里，袁子峰挑眉一笑，突然道：哎，你觉不觉得李雨锦很像是古代的皇帝啊？江山美人，最后选了江山。李琴书听出来他这话是在调侃自己，没搭腔。袁子峰突然来了一句：我选你。 别闹，赶紧去洗漱啊，早点休息。 李叔，你真无聊。袁子峰搞了个偷袭，飞快地摸了一把李琴书的下巴，往浴室去了。李琴书把轮椅靠在墙边，一只手撑着轮椅站起来，他这几日都没时间好好的复健了，今天好不容易有点时间，自然得利用起来。 袁子峰洗完澡出来时，看到的就是满头大汗的他，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又坐下去，就是这么个情形，非常吃力啊。袁子峰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虽然他一点也不介意李琴书的腿是否是康健完整，但李琴书自己肯定非常介意。李琴书一只手撑在轮椅的把手上，起身的一瞬间手突然软了一下，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往前倒下去。袁子峰吓得浑身一僵，冷汗瞬间飙出来了，他迅速往前一扑，一下揪住李琴书的胳膊往上一拉，却不料又撕到自己伤口了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把李琴书扶住在轮椅上坐下，袁子峰微皱着眉头揉了揉自己的手臂，哑着声音问道，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你呢？伤口没事吧？ 我也没事。袁子峰说完，和李琴书四目相对，俩人一顿，突然同时笑出声来。挺傻的。袁子峰捏了捏自己的胳膊，一个伤了腿，一个伤了胳膊，这俩二级残废正好凑一堆了。 你刚洗澡，伤口没碰着水吧？ 没。哎，你洗澡吗？我推你进去。 嗯，谢谢。 袁子峰等把李琴书弄进去，就坐在沙发上等着。哎，胡乱揉了几把半干的头发，也不去管了，咂巴了一下嘴，但是也没敢抽烟。等李琴书出来，他才扭头道，推你去睡觉？ 把吹风机拿来，头发也不吹干就睡觉，小心感冒。 如此待遇，袁子峰已经很久没享受过了，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把吹风机拿了过来，递到李琴书的手上。李琴书抓了两把他的头发， 好像头发没以前那么多了。 不是想你想的吗？你不知道我有多庆幸你没事，我还能和你这样聊聊天。李琴书没说话，打开了吹风机，热气扑在袁子峰脑袋上。袁子峰想了想，继续道，哎，有时候甚至会忍不住想，你还活着就挺好的了，跟不跟我在一起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，只要你活着我就挺满意了，所以你一定不要出事儿。李琴书吹风的动作轻轻一顿，垂下眼睑，抿了抿嘴唇，突然问道， 子峰，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